华盛顿，美国首都，自由亚洲电台，北冥非常时。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北冥。季该大年，北冥给各位拜年，从初一拜到初七，祝各位新春平安吉祥。过年了，在海峡两岸说汉语的华人的这个共同的节日里，我们这次要说一个看似轻松实则艰涩的话题，一个与两岸有关系的话题，台湾外省人的故乡悲情。这个故乡悲情不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那本《大江大海1949》，而是台湾另一位作家席慕容的那首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于1989。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对了，这是我唱的。借这个间奏的机会，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呢是我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位听众强烈的推荐之下，我在2018年的时候唱的。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乌兰托卡，作词大家当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角，台湾著名的女诗人作家席慕容。 悲伤，我的话。 好，这首歌呢在大陆脍炙人口。歌词由于出自席慕容这位台湾女诗人作家之手，不由得让人沉思。我记得《礼记》里说过，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这意思是说，诗作为文字，是对诗人心中快垒或志向的言说，而歌呢，则是对这些文字的咏叹和表达。当我拨开这首歌舞台上的浮光掠影，希望深入了解这首歌的创作的含义的时候，就是想知道这首歌的志向的时候，却发现大陆网站几乎所有相关的介绍基本上是始于作者席慕容原籍蒙古，出身恭王贵族，后搬迁港台，而止于他多年后回到故乡草原的深受感动，应邀呢写下了这首歌词。但是关于他的家庭出身呢，有些语焉不详，关于他为何举家迁离大陆的原因，当然也是只字不提。而关于他回到故乡的感受呢，只有归来的感动。也许是因为席慕容回避敏感话题的本意，也许是由于大陆的文字禁锢，席慕容和这首歌曲就这样失去了厚重的历史感和与之相应的家族血脉背景，导致这首歌的娱乐价值覆盖了它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席慕容是一个历史的过客，这就并不重要了，因为只要回到故乡，没有任何外界的约束可以左右他的内心感受，这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席慕容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他是一段中国重要历史的间接的见证人。在内心深处，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不渴望与自己的读者有深度的沟通。而席慕容的这首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应当在真实的家族背景和历史背景之上，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体悟和理解。否则，这首歌就只是一个远游人阔别回乡的感动而已。事实上，我们看到，由于资讯的缺乏，大陆正是这样解读这首歌曲的。 席慕容，其实我从高中、大学时代就很喜欢他的作品。那对于他的身世，我起初也是只知道他是内蒙来的。那至于他的父母亲，两位都是内蒙的贤达人士吧。 这位说话的人也来自台湾，跟席慕容一样是台湾第二代外省人。不过他多年前就留学美国，定居在大华府地区。他是前国军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少尉，国军退役将军的后代，他叫严文鼎。 他父亲是第一届的立委、立法委员，他母亲是第一届的国大代表。 你刚才说是国大、立法委，这都是国民政府，对吧？ 对，国民政府，对。 因为我们对大陆说起来，这些名字都是比较陌生的，什么国大呀、立法委，这中国都没有这些词汇哈。我们就有人大，我们就有中共中央政府，所以你的确认是非常重要的。 经由严文鼎先生的介绍，直接输入席慕容父亲的汉文名字，我才找到了他的家族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席慕容的父母都是中华民国人，他的父亲蒙文名字叫做拉席敦多克，汉语名字叫做席振铎。席振铎毕业于大名鼎鼎的辅仁大学，这是一所中华民国的私立天主教大学，最初由本笃于1925年在北平建校。在中共接管中国大陆之后，1952年一度停办以后，于1961年在台北复校。席慕容的父亲虽然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人，却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先后任过察哈尔省教育厅的秘书、察哈尔省蒙部主任秘书、审计部专员、 他还是第一至第四届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到了1948年，他成为蒙古察哈尔部选出的第一届立法委员。我们再看席慕容的母亲，席慕容的母亲蒙古名字叫做巴音毕利格，汉语的名字叫做月竹芳，她也是就读于辅仁大学女子部，她也是民国时代的政治人物，曾经被选举为察哈尔蒙古八旗群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席慕容的伯父呢，名字叫做尼玛厄特索尔，汉名叫做尼冠周，从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蒙古高原横断记》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席慕容的这位伯父是蒙古族杰出的外交人才，代表蒙古人与日本考察团接触。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倪冠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后，在1936年，他受蒋介石之命，到张北斡旋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执行任务的归途中被枪击致死。后世的学界认为，这起暗杀事件是日本人策划的，因为他的蒙古民族主义及其抗日行为构成了日本人入侵并掌控蒙古的障碍。席慕容不仅是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后代，如前所述，他也是蒙古公王贵族的后代。他的外祖父岳景涛曾任克什科腾旗的总管，创办过蒙旗学校，致力于培养教育蒙族子弟。而他的外祖母宝光莲公主，蒙古土默特部，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所以席慕容的出身有两个重要的特征，蒙古族后人和民国后人，而且是蒙古贵族的后人和民国精英的后人。听众朋友，这样的身世决定了这个家族的命运，对席慕容的影响哪怕只是间接的也不可能不大。要理解席慕容的故乡情结，如果无视这个背景，可能会失之于肤浅。除了不同凡响的身世，还有承载这身世的土地与文化。席慕容家乡所在的蒙古察哈尔部，也是他父亲席振铎在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里所代表的蒙古察哈尔部，是蒙古族四大部落之首，史称蒙古中央万户。察哈尔不仅是蒙古的文化重镇，也是近代蒙古历史变迁的载体。我们来大致看看这些变迁。17世纪，这个部落首领因率3000人马反清被镇压，这支蒙古人族群被迫迁移后归顺清朝。到了1914年，民国初期，定都北京的北洋政府重新设置行政区域，席慕容家族所在的察哈尔部以及锡林格勒盟被设置为察哈尔特别区。到了1928年，中国国民党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定都南京，遂撤销察哈尔特别区，改制为察哈尔省。从此以后，李鸿章所说的中国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日益的激烈，察哈尔省乱象不断，蒙古族独立政治精英、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以及在野的共产党均染指于此。从1933年至1952年，近20年间，在那里除了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察哈尔省政府，先后或并存过的还有国民抗日同盟军、日本人支持的蒙古所谓独立政府察哈尔盟、在野共产党组建的察哈尔民主政府、察哈尔自治区。 一直到1948年11月，国军在平津战役中败北，中华民国政府在察哈尔省的政府机构彻底瓦解，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在1949年政权更迭之后三年，就是1952年，中共决定撤销察哈尔建制，所以察哈尔是中共建政后撤掉的第一个省。从那时起，察哈尔省成为历史。 常识，非常识，北冥非常识。本台2019年开播人文栏目《北冥非常识》。北冥非常识消解末法社会反人性常识，彰显中西文明主流正脉。请翻墙搜索关键词《北冥非常识》。 从清末到民初，虽然行政区域划分随着中国大变局几番更动，但是齐慕容的家族历史及其作为蒙人精英的社会活动一直延续未断。但是1949年以后的变化，对于齐慕容这样的显赫家族来说，不仅是行政区域的消失和政权性质的更迭，也是意识形态的更迭，生活方式的改造，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更可能的是家族血脉的断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中共建政以后，是一切民间力量和国民政府残部都是筹扣，实行阶级清理和整肃，大量的在1949年没有追随国民政府撤退台湾而留在大陆的中国政治文化军事精英，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长久的监禁。那一次不是一次性的清洗，那是一场持续的政治运动，叫做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如果说席慕容留在大陆的家族逃过了这场镇反运动，那么他们也将面临另一场更加严酷的整肃，这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有百万人被卷入，数十万人被关押被致残，数万人被残害致死。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分种族民族，残酷打压不同政见人士的结果。虽然文革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受到批评，但是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至今在大陆依然是一个秘闻，因为血腥不能提及。时过境迁，只有受害者的家属们在记忆里保留着它。那么在这样的政治情形之下，席慕容家族显赫的贵族出身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政治背景，至少就构成了双重的罪名。用大陆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席慕容家族留在大陆的人，如果1949年以后仍然在世的话，肯定是凶多吉少，十之八九逃不过整肃的厄运。我想这应当是在大陆脍炙人口，在舞台上被歌星们反复演唱的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背后的景色。 对于席慕容，他有两个心灵世界，我个人认为一个心灵世界是他的乡愁，第二个世界是他对感情或人生的体验。他的乡愁，事实上他是民国32年在抗战时候在四川重庆出生，然后 民国三十二年就是1943年。 对， 对不起打断您，接着说。 在重庆出生，然后在香港度过童年，之后举家搬迁台湾，在台湾成长读大学，之后他毕业以后又赴欧洲深造艺术。严格的说，他没有在蒙古草原生活过，蒙古对于席慕容而言只是梦中出现的地方。 他对于黄沙大漠、草原千里的乡愁，我个人觉得严格说来，像所有台湾长大的外省小孩一样，他们的乡愁都源自于他的父母亲。 奚慕容的父母的乡愁是什么样的？他看到的当年的父亲的草原和母亲的河，是否一如既往地养育着蒙古人的文化与生活？这次这个春节节目，我们听一首两岸有关的歌，看这首歌的历史底色。下次呢，我要依据蒙古高原草原河流的状况，为您展示这首美丽歌曲所蕴含的悲情。这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的北冥非常时，非常的非，非常的常，常识的时。谢谢您收听北冥非常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原创人北冥，我们下次这个节目再会。